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天有我陆宇光和何巨业主持的。何巨业你好。 陆宇光你好。 第一次的节目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公务员的管理。其实就早前在上年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都讲到要强化公务员管理。如果一些工作表现持续欠佳的公务员没有改善的话，就是应该要去到及时终止聘用。上个星期公务员事务局就是提出了是简化公务人员管理命令这个的建议出来的。或者我简单都讲下现行的机制是什么先。一些的表现持续欠佳的公务员呢，其实现在政府是有一个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呢去到处理。根据他们的第12条呢，政府是可以基于公众利益呢而着令那些的表现持续欠佳的公务员是退休的。咁要经过几个程序啦。咁首先呢，就如果那个公务员的工作表现，咁他有那个工作表现的报告啦，评核的报告啦，如果是欠佳的话，咁先呢是要进行劝喻和辅导。咁如果都不奏效的话，咁部门方面呢就要写有关公务员的一个特别评核报告啦，同埋呢展开一个所谓指定的观察期。这个观察期内就看看他的工作表现有没有改善。如果他仍然欠佳的话，那就可能就会是这个通知公务员事务局，并且就是撰写报告，那就给公务员事务局去到考虑是不是就采用一个这个的命令去到着令呢这个公务员呢是到退休的。 是。 但是呢当中呢有好多的一些的程序啦。政府呢就认为呢是比较繁复啊。 是。 可能花的时间比较耐一些。所以呢今次呢这个简化程序呢就将会有几方面啦。包括呢就是删减一些多次同埋非必要嘅申述程序啦，以及咧就系观察期，头先讲啦，即系睇佢有冇好转先。 系 呢个观察期咧，只能够喺特定情况之下咧延长一次咁多啫。 有冇限时间嘅？ 呢个嘅根据一啲嘅公务员工会所讲咧，一般就系讲紧就3至6个月啦。 系 吓。另外咧就其实喺观察期完之后咧，咁都部门咧一般嚟讲吓现行嘅规定咧都会有一个嘅独立委员会。咁就有一啲嘅冇做过呢个公务员上司嘅一啲高级公务员咧，去到组成嘅。咁就睇睇咧，究竟部门主管所做嘅呢个嘅报告系咪咧有一啲咩嘅唔同嘅意见咧？咁以至到咧，其实咧就主管咧都可以就住咧呢个人员嘅增薪点咧，就作出一啲嘅建议噶嘛。现行嚟讲，咁但系咧就政府认为咧，由于即系嗰个平衡都唔满意啦，咁所以咧就应该咧系有个权力咧，就系即刻去到暂停或者延期咧去发放增薪点啊。四个嘅一个优化嘅程序。 你就咁样睇啦，坦白讲咧，我谂公众嘅眼光啦，当我都唔系公务员，喺公众眼光去优化同埋即系简化啲机制，其实本来可以令到个公务员嘅表现系有唔好嘅表现嘅，可以做啲处理好咧。咁我谂一般似乎冇问题嘅，大家都应该唔会有咩异议嘅。不过可能都大家就会有想听你咁讲咧，就系、其实喺个所谓嘅独立委员会啊嘛。前期做咗好多程序噶啦，但系似乎今次一个重点系独立委员会里边系冇咗咁其实如果你前期嘅程序系处理妥当嘅，系咪都有冇呢个必要咧？或者我又听到有啲报道就话，因为成立呢个独立委员会，可能有啲情况会有困难，因为冇做过佢上司嘅现有嘅高级人士或者系嘅嘅人员咧，管理人员咧，可能又唔容易。有，因为部门少，可能有机会都接触过，咁会唔会呢个真系实际嘅限制咧？咁真系要值得谂谂啊！ 咁有啲人都擔心啦，咁因為現行機制係有呢個所謂獨立委員會，咁啊咁就唔同於嗰位公務員嘅上司或者主管啦。咁有呢個獨立委員會咧，可能有一啲即係新嘅啲睇法，或者係即係再獨立咁去審視呢個公務員嘅個案，咁就令人覺得咧係會係公平一啲啦，對嗰個公務員， 即係客觀啲係有一個人。另外一班人 系啦，咁如果取消呢个机制，会唔会又造成一啲即系唔公平嘅观感或者现象咧？吓，咁有好多嘅问题啦，吓，咁我哋都欢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嗱，寻日咧我哋都揾咗一啲嘅公务员嘅工会代表同我哋倾嘅，今日咧何巨业，我哋就请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仁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局长你好。是局长喺应该喺电话旁边嘅啦，吓，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局长你好。 嗱，局长啊，由于我哋呢个议题咧都即系倾咗几日嘅时间啦，或者我哋即系有一啲嘅追问澄清，想请即系请你去讲清楚啲嘅吓。咁包括咧头先都提到话啦，即系呢个嘅着令退休嘅机制咧，系处理嗰啲咧就系表现持续欠佳嘅公务员啦。咁啊，头先都讲到话即系会有一个譬如观察期啊等等都未改善咁，但系即系所谓持续欠佳，其实。在公務員體制裏面的定義是怎樣的？什麼叫持續欠佳啊？ 好啊，多謝你的問題。其實在我解釋這件事之前呢，我都很想澄清一點啊，就是呢，我昨天都有聽大家的節目，就昨天工會代表呢有提到呢，就是說其實不用用這個機制的，政府呢裡面有一個所謂的快速炒魷機制，其實是可以用的。那我都想在這裡澄清一下呢，其實處理剛才大家說的工作表現持續欠佳的公務員呢，機制只是得一個而已，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正是在這裡簡化的機制，就沒有一些所謂快速炒魷的機制的。其實公務員隊伍呢，就我們會有不同的原因可以免去一個公務員的職位啦，但是如果是因為他的工作表現持續欠佳的呢，就只能通過這個機制去做。那我答回你的問題啦，乜嘢叫做工作表現持續欠佳呢？咁其實我哋請一個公務員翻嚟，我哋俾佢喺工作裏面有累積咗經驗，亦都可能係即係每一個公務員，我哋都會有啲培訓俾佢啦。其實我哋都投資咗唔少喺一個公務員身上嘅。如果佢有一次兩次嘅工作表現係欠佳的話咧，我哋唔會立刻咁樣去覺得佢應該離開個隊伍啦。我哋會先俾佢一啲輔導啦，會講明佢表現唔合標準嘅係邊啲地方，以佢嘅經驗、佢嘅職級，佢應該係做到一個乜嘢嘅標準，呢啲要講清楚俾佢聽嘅。咁亦都有其他嘅可以做嘅嘢，譬如俾啲培訓佢啦，俾啲輔導佢啦，又或者呢，如果個情況許可嘅話呢，係調職啊咁等等。我哋睇一睇佢到底其實佢嘅能力唔達標嘅係喺邊一度。咁啊，針對性地改善，其實係要經過做曬呢啲工作啦。然後呢，如果佢嘅工作表現都係持續咁樣，即係即使係做曬呢啲，都係唔達標，而且都係即係差唔多係大範疇嘅唔達標，唔係話喺即係譬如嗰個職級可能係有十類唔同嘅工作要做嘅，佢係得一兩類，佢做得比較冇咁好，其他啲做得好嘅，亦都唔係咁樣，係即係總之係。絕大部分的工作都做得不好，咁咧先至會用呢一個程序去處理嘅。咁而我哋講緊咧，就係即係公務員嘅評核報告咧，其實我哋一般嚟講，九成以上嘅公務員嘅評核報告咧，我哋嗰個評核嘅級數咧分六級嘅。咁頭嗰三級咧都係良好嘅，良好至到即係好突出啦。咁第四級咧就係徘徊喺合格嘅邊緣，合格與不合格之間，僅僅合格咁上下啦。最尾嗰兩級五六級咧，就係即係比較差劣或者係非常之差劣啦。咁我哋講緊嘅要處理嘅咧，都係攞到第五至第六級嘅評核報告嘅同事，同埋咧，如果攞第四級咧，係要攞到第四級兼夾個上司認為佢係會有持續繼續去退步嘅跡象，咁我哋先會用呢個機制去處理嘅。 在繼續傾落去之前咧，我都想問多，即係追問多少少先，就係咧嗱，而家嗰個公務人員管理命令咧，咁其實頭先你都講啦，有幾個途徑咧，就係免去一個公務員嘅職位嘅，咁包括譬如革職嘅程序啦，同埋今次而家簡化緊嘅為公眾利益着想而着令退休嘅一個程序，兩者有咩唔同㗎？ 其實革職是一個懲處來的，是一個我們通常就是在紀律聆訊之後呢，對於一些不當的行為的其中一個亦都可以說最嚴重的一個懲處啦。其實我會這樣說，在公務人員管理命令之下呢，是有幾種情況呢，是可以幾種情況，不是說程序，是情況可以免去一個公務人員的職務的。第一呢，就是有我剛才所說啦，有不當的行為啦，等等啦，呢啲即係犯咗啲紀律嘅事項啦。第二就係個公務員被裁定咗犯咗刑事罪行，呢啲通常都係一啲嚴重啲嘅刑事罪行啦。第三呢，就係我哋講嘅係為公眾利益着想，係適宜終止嗰個人員嘅服務。而如果工作表現持續不佳呢，都係喺呢一個範疇底下嘅。 嗯，局長，我想問一下咧，都理解嘅，咁就但頭先你都提過啦，有六級嘅，即係評核佢哋嘅表現啦，咁就可能係講緊針對啲第五、第六，即係尾二最尾同埋尾二嗰兩級嘅一啲嘅表現啦，咁我想理解一下咧，嗱，持續始終都係有一個時間嘅意思喺度嘅，即係其實心目中啦，或者以往你哋一路嘅行政嘅處理上邊，持續嘅係一次嘅評核啦，兩次定三次，即係有冇呢個咁嘅時間觀念而去理解啊？佢真係持續啊咁樣咧？ 嗱，我哋咧就冇一個年數嘅規定嘅，不過就正如我剛才講啦，就要經過咗。去輔導啦，去勸喻啦，去俾佢培訓啦，甚至調職啦，等等呢啲程序，佢都冇改善，咁我哋先至稱之為持續。 可能呢個階段或呢個過程，以往啲個案啦，或者想了解一下，可能係咪都會持即係呢個持續意思，可能都經歷，可能就有一段三兩年嘅時間，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即係個時間段，大家理解一下。 個案都係數年嘅時間去經過呢一個。勸喻啊，去培訓啊，去調職啊，等等呢啲階段嘅。 明白明白，即係唔係半年一年半載嘅事係咪？整體嚟講， 好少係一年半載，通常都係因為如果俾機會個同事培訓佢，可能勸喻咗佢，俾啲培訓佢，佢都要俾啲空間去進步嘅，即係有時改善唔係即晚就可以改善到。咁有時調職都要公平地俾一段時間去觀察佢喺新職位嘅。表現啦，咁等等 嚇。係啊，我又想再了解多一樣嘢咧，即係其實今次討論嘅焦點似乎一個獨立委員會呢一個嘅階段，呢個或者呢個環節啦。咁啊，為咗簡化啦，即係盡量提速啦嚇，好多嘢就話。咁其實就取消呢個獨立委員會徵詢佢哋意見咁。其實以往嘅經驗嚟講，話俾我聽，如果要經歷過以往，係要多咗幾多時間呢？而去即係如果經歷埋呢個獨立委員會，其實係咪會又要令到真係？繁複咗好多，而導致即係好多嘅決定要延慢咗非常長嘅時間，或者多咗好多工作要做咧。 係噶，其實如果要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然後再經過獨立委員會去睇呢啲個案咧，短就都要數個月噶，長可能有啲困難去成立，揾唔到啱嘅人咧，都更加耐嘅時間啦。咁但係其實咧，我都想講，因為有一個說法就係話。有啲部門細，佢就比較難去揾到人係未做過嗰個當時嘅公務員嘅上司，又認識佢嘅工作去做呢個獨立委員會嘅成員或者主席啦。咁其實咧，嗱呢一個咧係我哋一個觀察，的確有咁樣發生過。但係呢個唔係主要我哋建議去刪除呢個獨立委員會嘅原因。原因咧其實就係。一個同事佢其實經過咗我剛才講嘅勸喻啊、輔導啊、培訓啊、調職啊等等咧，佢其實都已經係被評核過好多次噶啦。 係。 而喺公務員嘅評核制度裡面咧，個上司評核完之後咧，個同事係可以就上司嘅評核咧去表達翻佢自己嘅意見，或者就佢自己工作表現啦。如果佢覺得有一啲外在嘅原因令佢嘅工作表現唔好。等等咧，佢係可以表達翻佢嘅意見，並且要求記錄在案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年做一次評核啦，個同事可能已經經過咗好多次嘅評核。佢如果要表達嘅話，佢有充分嘅機會去表達啦。呢個第一啦，亦都咧我剛才講啦，可能係會調過職嘅。咁個同事咧，亦都可能喺唔同嘅上司嘅手下，喺唔同嘅工作崗位。其實都測試過，亦都被評核過，亦都表達過佢對佢自己嘅工作表現或者對上司嘅評核嘅一啲意見㗎啦。咁所以其實個記錄咧係非常之足夠嘅。咁再加上咧， 我哋係會俾佢最後一個，剛才大家都有提過啦，一個觀察期，就係俾佢作最後嘅改善。如果喺觀察期裏面改善得到，咁唔會再繼續呢一個即係行動嘅。如果佢改善唔到，先至會去引用呢一個管理命令咧，去著令佢退休嘅。咁所以佢再經埋一個觀察期，所以其實嗰個資料係非常之充足嘅。咁、我哋就覺得即係有咁充足嘅資料，有經過咁多次嘅評核，實在係冇乜必要咧，再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再去睇，即係再去睇佢過往呢啲咁充足嘅資料啦。 咁局長啊，就由於而家公務員嘅評核工作咧，咁都係由佢嘅上司去到處理啦。咁變咗咧，其實即係始終都係人啦。咁有啲人都可能擔心會唔會有一啲嘅個人偏見啊，一啲誤判啊，一啲主觀嘅睇法啊，擺咗落去佢個評核嗰度。咁如果即係以往嘅機制，有一個嘅高級公務員，即係未做過佢上司嘅高級公務員組成嘅獨立委員會，再去複核一次佢呢个个案，咁会俾人个感觉系公正一啲，咁而咧亦都系呢个系讲紧要佢着令退休，都系一个好严重嘅一个后果啦。咁所以有呢个机制，即系有当初嘅一个用意嘅。咁如果而家取消，有啲人都担心话损害公平啊，即系助长擦鞋啊。咁你点样会回应呢啲个问题呢？ 嗱，首先咧就是否对嗰个同事唔公平呢一点咧，就系、是。我正如我刚才讲，那个同事去到呢一步之前咧，其实已经系经过咗好多步。刚才大家都问我咧，要几耐？好，我都话俾大家听，好多个案都系经年嘅，同埋咧，佢可能系唔止系一个岗位嘅，好多其实绝大部分呢啲个案都经过调职嘅个同事，咁已经系唔同人去评核过啦。呢、這个第一啦，第二咧喺个机制里面咧，其实当个部门去。俾咗最後嘅觀察期個同事，觀察期完咗都認為個同事冇改善之後呢，唔係部門做過最後決定㗎喎、哦、部門係要將成件事成個個案加埋同事嘅申述交俾公務員事務局去做一次審核。嗱、公務員事務局係一個好中立嘅機構嚟嘅，我哋唔識嗰個同事㗎嘛，個同事喺個部門嗰度做㗎嘛，咁佢將成件事交俾公務員事務局去睇。公務員事務局都唔係做最後決定嘅人嚟嘅，公務員事務局睇完之後咧，會交俾真係獨立於行政機關嘅公務員聚用委員會去俾意見嘅。公務員聚用委員會嘅成員咧，全部都唔係公務員嚟嘅，全部都係社會人士嚟嘅。佢嘅運作係獨立於行政機關去運作嘅。咁佢哋睇完，如果都覺得個個案係值得去繼續去做落去嘅話咧，先至會交翻俾。公務員事務局再請最後做決定嘅當局去做一個最後決定，而做呢個最後決定之前咧，嗰、那個同事有第二次申述嘅機會。咁、所以我哋睇到個過程，無論係之前個同事其實已經唔止一個人去評核噶啦。其實有陣時，即使一個同一個位都好咧，上司都會轉噶嘛。上司可能上司自己會調職或者上司會退休噶嘛。咁上司都會轉，佢一定唔止經過一個人評核。第二就係、即使啟動咗個程序咧，亦都唔係個部門咧可以決定曬，仲要經過唔識呢個同事嘅公務員。事務局同埋公務員聚用委員會，而最後決定嘅最後當局呢亦都唔係部門嘅部門首長，視乎個職級可以係我啦，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啦，可以行政長官或者一啲比較基層啲嘅同事呢，可以係公務員事務局嘅常任秘書長嘅。咁所以呢，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呢，係已經係好多獨立嘅，唔係嗰個部門裡面嘅，無論機構又好，人又好，去睇呢一個個案㗎啦。咁所以仲有冇必要再加多一重呢？其實我哋如果要多啲獨立嘅機構、無論係人啊機構去睇呢，加好多重都得㗎，但係犧牲嘅就會係嗰個效率囉。 好，時間關係，同局長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刚才接受我哋访问咧，就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啊。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近住英才径嗰度咧，部分行车线系受到阻碍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带咧，就较为多车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海底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多个国家都大力推动电动车，令到制造电动车电池的多种金属需求量大增，因此采矿公司打算在海底挖掘，其中一个目标是太平洋克里帕顿破裂带，但是有研究指那里有5500多个物种，其中 92% 都是新物种，一旦开采会严重破坏生态。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0日。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咧，我哋剛才咧就傾緊政府咧就係計劃簡化咧就係呢個著令公務員退休嘅一個程序嚇。咁呢啲嘅人士咧，咁係因為佢哋嘅工作表現持續欠佳咧，咁政府咧就會啟動呢個著令佢哋退休嘅一個程序啦。咁但係咧就好多嘅程序當中咧就係比較繁複。咁而家政府咧就提出一啲簡化嘅程序啦。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边有位听众胡女士喺度，胡女士你好， 胡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啊。 因为我系个朋友，佢系公务员嚟嘅， 系。 咁咧，佢系有个二级咧工人咧就 under 佢嘅， 嗯。 咁我嗰个二级咧成日就唔听我朋友讲嘅，即系我朋友就想顾及佢嘅安全啊，叫佢就做啲嘢就正确啲啊咁样，佢就唔会听嘅。咁 OK 啦，咁每年咧会写个成绩表嘅。 系啊，嗯。 咁咧，我朋友就写得佢唔好，但佢阿头话你写得佢唔好，我亦都写得你唔好。咁而家佢哋咁样所讲，即系佢哋上头写讲一套，下低又做一套，咁即系点咧？ 嗯嗯嗯。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写报告那位的人士的再上级就一路写得他不好，是不是建基于就是那个表现，还是因为他写下级那个报告写得不好，他就专门要写得他不好呢？这个有没有直接关系的？其实是啊，胡律师。 即我觉得即如果他取定话你哋嘅标题咁样讲话要写个成绩表，我觉得咁啊、对我个朋友唔公平，因为根本就系如果佢哋写得唔好，佢哋再上头又要写报告噶嘛，佢哋谂咩写呢个报告，佢哋一定会话求其啦，你写得佢 pass 啦咁样。 哦， 明白， 明白。 咁、好啊，多谢晒胡女士嘅电话吓。咁啊，胡女士嘅电话都讲到一个问题咧，就系即系虽然咧而家有一个所谓持续欠佳嘅公务员咧，有一个可以俾佢即系着令佢退休嘅一个机制啦。咁、但系咧，头先都讲啦，如果嗰个公务员咧持续欠佳咧，系要经过一啲嘅程序嘅，包括要辅导佢啦。培训佢啦，或者系做一啲嘅调职啊，其他方法咧去到帮佢咧，佢都系冇改善吓，仲要经过一个观察期，都冇改善啦。咁部门咧先至会向公务员事务局咧就提出着令佢退休嘅程序啊。咁所以胡女士头先都讲到一个情况就系、是，啲主管啊吓，啲部门首长会唔会都听到哇，真系要写咁多报告啊，会觉得系烦啦，或者系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咁需要去做呢件事啦？咁而佢唔启动呢个程序吓、 我听到就似乎系话一级。再上一級咧，就覺得，哎，會唔會呢個程序令到佢會好煩擾，同埋就亦都就擔心有爭拗啊咁。咁我諗唔知啦，可能唔知係始終公務員體系都大嘅。咁其實成個過程啊，只要公開就重要。咁不過我諗大家都我諗我哋最緊要睇下整體嗰個程序係咪公開嘅啫。其實如果你係有機會俾相關人士去提出嘅自己申述啦，亦都係真係公開嘅。咁我覺得就其實上級的主管都不應該怕的，因為不要怕麻煩，有些要反映下整個系統的效率，都要幫下自己的嘛。 今屆政府都特別提出要去到強化公務員的管理、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漢佩恩，剛才我們訪問過的局長，他早前都跟傳媒說過，要對一些工作表現持續欠佳的人必须果断咁去無全清， 系 咁同埋咧就话唔好俾个别表现持续欠佳嘅人咧影响公务员团队嘅士气同拖低政府嘅整体表现。 系咁啊，头先胡女士嗰个案会唔会又系有啲影响咗有中间某一个嘅士气咧？咁样，系咪我哋仲有？ 仲有一位听众喺度啊，有陆先生喺度啊，吓，陆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你好， 请讲。 系咁嗱，我想讲一点嘅啫。咁因为而家你有个新嘅制度去睇返一啲表现欠佳嘅公务员啦，咁我都赞同嘅，我觉得呢样嘢都好。 係简化个程序啫，继续啊。 冇错冇错，都係針對啲表现唔好嘅公务员啦。咁但係亦都有冇返另一个制度出返嚟，亦都針對返一啲滥用职权嘅上司呢？我就睇返呢样嘢啫。 咁但係个上司都有佢嘅上司㗎嘛，都有一个工作表现平衡㗎喎。 咁我可以咁讲啊，有时佢再对上嘅上司都未必唔认同佢本身嚟讲做嘅嘢㗎嘛，有时。咁但係佢本身嚟讲会唔会因为个人主观问题而唔鍾意个下属呢？呢啲情况好普遍，我觉得。 係，即係你都听过或者遇过呢啲类似嘅个案？ 我太太已经係啦。 哦、oh, ,ok。 係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如果佢本身嗰个人佢对佢唔观感唔好，系要写俾佢嘅。咁如果將來去到評核嘅時間，咦唔係喎，呢個僱員呢個同事唔係咁差喎，咁嘅情況底下，呢個上司有冇責任呢？係咪應該要有翻一個制度去管制翻呢啲咁樣嘅情況呢？ OK， 好，多谢晒陆生嘅意见啦。不过咁样嘅，因为咧每一份嘅公务员嘅工作评核咧，上司写完你个工作表现之后咧，其实被评核嗰个吓，即系自己都可以提出意见嘅吓。 系咪都有申述噶嘛？呢个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唔同意上司俾你嘅评核咧，系可以表达意见嘅喺呢一度吓。 咁呢个表达咗嘅意见，其实佢评核你嘅上司会唔会仲有一个评有个机制去再睇得翻？ 系啦，上司嘅上司都再会去咧、去到评核翻。就成份報告嗰個寫法嘅，咁所以就咁而家即係公務員體制都有一啲咁嘅類似嘅機制嘅嚇， 冇錯冇錯。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出現一啲頭先講上司，即係或者其他公務員都好啦，即係觀察到一啲係叫做公職係或者佢個表現係不佳啊，或者失當嘅一啲行為咧，咁都有一啲嘅投訴機制嘅。 即係其實而家嚟講，你如果覺得自己被不公平地對待，都有個投訴機制再向上面反映嘅。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講一講聆聽。有時我哋聽一個講英文嘅人講嘢咧，好似講得有啲快。咁啊，有個聽眾就 send 咗一段片俾小叔，嗰段片裏面咧有個人講嘢，個英國人講嘢，佢就話 both of those categories， 即係兩個類別都係啦。咁佢就話 both of those categories， 咁但係佢就將 both of those 就讲得好快。佢讲成点呢？佢讲成 both those categories。咁就佢问咗啊，点样去听到呢？其实呢，我哋 both of those 第一件事要留意呢，就係、是、呢个 of 呢 ,of 呢，我哋唔係读 of 嘅，我哋係读好弱好弱好弱嘅 of。咁所以你就可以读咗 both 跟住 both 嘅上尾啦，愣住一个 of both of both of both of 先 ,ok, both of both of。好啦，跟住 of 完之后愣埋个 those 呢， 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 如果你再快啲呢，嗰、那个 of 呢就可以好似听到，好似人哋 whisper 咁样。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听落去咧，就好似 bo 跟住 th 啊咁样啦。Both, both, 再 those, 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咁咧就会做到嗰个速度，同埋咧听得到人哋讲乜嘢。So both of those categories, both of those categories, both of those, both of those。好似差唔多省略咗个 v 咁。咁你聽到好多人講嘢呢， V 同個 the 撚埋一齊呢，都好多時候呢係會省略咗個 V， 好似唔係好覺佢出現咁。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下午5:46，自由风，自由风。这一节想讲一下何居业啊， 是 不是可以说是接二连三有这个旧楼有石屎批荡剥落的情况呢？ 你可以这样理解的，其实旧楼老化是持续性的问题，你不会今天讲完听日不发生的，所以要做好维修啫。 不过昨日这宗的事件呢，可能都有涉及这个承建商的一些会不会是一些的错失的问题呢，都有可能的。事源昨日在这个旺角弥敦道有一栋的大楼叫做新兴大厦啦，就是剥落一些的石屎批荡，就喺隔篱呢，就咁啱隔篱呢有一架呢係双层嘅巴士，咁就係30号X 啦。咁呢、這个呢啲嘅石屎嘅碎片呢，咁就击中呢架嘅巴士呢，咁就打穿咗巴士嘅车顶㗎、好彩呢真係冇人受伤㗎。咁如果唔係呢，就因为呢见到石屎碎片呢都讲緊係大约有25×25厘米呀。咁如果真係击中人嘅话呢，专家话呢都可以致命㗎。咁因为呢今次警方呢就喺呢一栋嘅大楼啦，因为呢栋大楼呢都做緊一啲嘅外墙工程啦，有晒棚架啊，有晒啲绿色围网。警方咧就喺其中一层就系17楼嘅棚架围网嗰度咧，发现都有窿。咁而咧呢件事件发生咗之后咧，咁样屋宇署咧亦都系去过检视呢个情况啦，咁就怀疑咧嗰个跌落嚟嘅批荡咧就系承建商喺修葺大厦外墙嘅时候移除吓，咁就唔系从直接从外墙嗰度跌落嚟， 即系未执走，可能喺工作期间就摆咗啲碎料啊，或者剥落咗或者移除咗嗰啲材料，就摆咗喺个棚架上面嘅工作空间咧，工作台嗰度。咁又唔知有咩意外，所以导致咧就跌咗出街。 咁屋宇署都睇过啦，今次呢一栋楼宇咧系，即虽然系一栋旧楼啦，有根据资料咧话就有57年楼龄啦，亦都系有一个嘅强制验楼通知啦。咁但系咧就屋宇署睇过咧，就认为呢栋楼嘅整体楼宇结构咧就冇明显嘅危险。咁就话咧系都系要求咧呢个承建商咧就清除外墙批荡嘅碎片啊，同埋重新检查翻咧就系外墙嘅棚架安全嘅。 我谂呢咁变咗。去到頭先呢個事件咧，似乎就係一個工業安全啦，或者係建築過程或者啲維修過程裏邊嘅一啲嘅安全處理嘅問題啦。 係啦， 係啦。咁但係呢個亦都引證緊嘅，其實反省都反映緊咧。其實做維修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尤其是外牆嘅材料都相當厚啦，亦都可能大量啊。 咁變咗點樣去處理得好啊？唔會引起公眾嘅風險啊、危險啊？咁其實都要係關注嘅，唔係淨係講手工，係講安全處理。 咁當然都有一啲嘅機制去監督呢啲嘅承建商啦。屋宇署咧就話係調查緊呢件事。如果有人係違反建築物條例嘅話咧，會有適當嘅行動。咁包括咧就係去作出檢控啦，或者係一啲嘅紀律處分嘅。好啦，點樣理解呢個嘅呢個嘅事故咧嚇？咁啊，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一啲嘅搭棚工會嘅朋友同我哋傾下啦。 好啊，好啊。 電話旁邊有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何炳德先生啊，何炳德你好， 系你好， 何炳德你好， 你又点样去估计今次事件呢？因为即系警方都发现嗰个嘅绿色围网咧系穿咗窿嘅，咁系咩事呢？究竟 嗱，其实咧香港四十几年啊、五十几年、六十几年嘅楼龄嘅啲楼咧系相当之多嘅，咁而呢啲樓咧，咁啊隨住呢一個時間一路咁樣落去咧，就會老化啦，咁啊拱手術啦，咁啊除咗有啲私營嘅發展商去收購重建之餘咧，其實最大嘅依賴咧就係一個市區重建局啦。咁而按照依家目前為止市區重建局嗰個進程咧，其實係我覺得係有少少滯後嘅，因為你講緊香港係講緊呢啲幾十年樓齡嗰啲。棟數咧係已經係講緊係2000幾。如果嗰個進程係咁慢嘅情況下咧，我哋曾經我哋業界都預計過係發生呢啲咁個即係話有沽空啊、墮落呢一啲咁個摩洛嘅石屎啊等等啊，呢啲嗰個次數會越嚟越多嘅。 係 即係可能係即係數目多啦嚇，大家可能忙中都有錯都唔定啦。咁但係即係講翻今次事件啦，即係其實一般嚟講去處理呢啲嘅外牆修葺工程。个程序系点样嘅咧？即系点样去防止呢啲嘅批荡剥落咧？ 嗱，阿何炳德，我哋成日都话咧，有呢啲工程都要有搭个外墙棚咁样。 系系。 其实个外墙棚系嘅功能系乜嘢咧？其实点样入为一个完整嘅外墙棚？ 同埋仲有网噶嘛？系啦，点解会打穿个网咧？又 点样先系个有足够嘅安全保护咧？可唔可以同听众一齐讲下？ 嗱，其实喺搭棚嘅过程咧，就喺搭棚之前咧，就会工人咧，即系搭棚工人会先喺呢个楼宇嘅顶层。先打陽下圈，然後放獨立生繩啦。 係。 咁其實放獨立生繩嘅過程中，即係未有搭棚啊，嗰時候未有搭棚，其實都會出現危險嘅。點解咧？你放繩嗰啲繩向下垂嘅時候咧，會從中間可能會碰到中間咧樓層一啲即將剝落嘅石屎，會帶落去嘅。 即係鬆，即係打鬆佢。 係啦，咁而工人放繩咧，佢未必知噶嘛，喺佢中間嗰啲圓空啊，呢個嘢喺出面佢睇唔到嘅情況啊，咁佢都會帶落去嘅。而且業界亦都會經常發生呢啲咁個放繩嘅期間會帶呢啲石屎落地下嘅。咁其實喺我哋香港咧，除咗拆樓嘅時候咧，就會做一個動作，就係話喺個大樓即將拆樓嘅嗰個大樓嘅周圍咧，會架設一啲咧，我哋俗稱業界嗰啲叫做圍街板。 系， 即系有啲公子啊，上面啊，公子上面整成一个好似通道咁样，上面就铺住一啲铁板啦。咁嗰啲行人咧就会喺嗰条下面条通道经过嘅时候咧，万一上面有嘢跌落嚟嘅时候咧，咁就都会挡一挡啊，作为一个保护措施嘅。 系， 咁嗱，佢工人就算搭棚，佢未有搭个过程中，个工人透过个独立救生绳，佢一边做。嗰條共生繩係不斷喐嘅情況下咧，都會有機會會將中間接近呢條獨立救生繩嗰個位置會帶落街，亦都會將及個工人本身或者係途人都有機會嘅。 係冇錯，何炳德啊，其實咧反而係啦，呢個工人施工嗰陣係要首要注重安全啦。咁仲有咧，其實嗱，我哋一般譬如做維修啊，或者係拆樓啊，都叫做外牆棚啊、雙棚啊。咁咧就做維修都一定係嘅，因為工人要喺出面做嘢。其實做咗個竹棚啦，而家常見嘅竹棚。咁啊，嗰竹棚就假嚟嘅啫。咁点样可以做到安全地俾啲工人喺里边施工？又点样可以加白我哋成日讲啊围网或者帆布？其实点样做到呢啲嘢系保护到啲嘢唔会跌落街啊？保护到公众咧？你可唔可以喺呢个位置？其实呢啲点样先做得好噶？ 系嗱，问得好啦。咁嗱，其实喺业界里面嚟讲咧，通常嗰啲旧楼维修咧系有几样嘢嘅。第一，将嗰啲外皮啊或者系嗰啲烂到犀利嗰啲我哋俗稱叫做嗰啲 批檔啦，或者係啲瓦底要換啦，即係我哋係要甩皮嘅情況下咧，咁個棚架咧會鋪設業界會鋪設兩浸網嘅， 兩浸網。 但係如果係普通油油啊，或者係換水喉咧，咁業界咧亦都唔會鋪兩浸啊，即係有啲好多時都唔會鋪兩浸網，會鋪單一浸網。但係法例咧亦都冇寫明話係一定要鋪幾多浸網，總之要有安全網做一個保護。咁如果假設一啲承建商或者係搭棚個老細僱主，佢喺上一手用嗰啲網咧，叫我都啊都幾靚仔啊，我下一次我再用翻啦咁。但係可能過程中可能有啲爛啊，或者有啲穿窿嘅情況下，工人喺使用嘅時候咧，要重複使用，佢未必會留意原來呢張網都有個窿嘅。咁咁嘅情況下咧，就會容易拉得上去啦，都可能有個窿喺度，咁啊又會撐翻個有嘢下下到嚟。 其實係咪可以補翻啲窿就都安全嘅？係咪啊？ 其實有一個方案嘅，就話咧嚇喺嗰個承建商或者係喺分判商或者搭棚分判商落標去搭呢個棚嘅過程中，咁承建商即係大判，然後可以要求佢嗱，你呢個樓你必須要落兩浸網、三浸網，咁落個層數嘅層數越多。咁必然嗰個保護性會越大嘅。 係， 唔好意思，我唔係工程嘅專業啦，我都真係想問多啲。其實喺施工嘅過程咧，個做法係盡量唔俾嗰啲嘅石屎剝落啊，還是即係由佢剝落，只係咧讓佢哋跌落去個保護網、保護板，咁就可以即係防止到即係傷到工人或者途人啦咁樣咧。 其實咧喺你一啲修葺嘅過程中，或者係喺維修過程中咧。可能會有一啲部分咧，佢歸結積中剝落喎，咁佢個工程個中程序咧，係必須要將佢專登係用人手去將佢打落嚟噶嘛，咁打落嚟啦，喺嗰個當層，即係佢做嘢嗰層咧，就落喺嗰個工作台上面。咁你喺收工之前，或者啊喺你自己食飯之前，或者點樣嘅情況下咧，就要將當日將打落嚟嘅隻屎要清走。就唔可以隔日喺上面嗰个棚架上面啦。 系问多少少啦，咁即系譬如喺个工作平台上面啦，咁嗰啲石屎究竟系个储存方法系点咧？即系因为都未必系即时就系移除去即系离开工地噶嘛。个暂时储存个方法系点？有冇咩方法可以防止到佢再跌落去下一层定点样咧？ 佢通常如果假设佢嗰座楼咧，嗰个外墙系做一个剥皮或者系甩呢一个嗰啲批檔啊等等啊，呢啲作為要打石屎要走呢啲石屎嘅情況下咧，嗰、那個棚架佢會預先設置一個叫做垃圾槽嘅，咁佢會即係話我，好似我今日打咗呢啲咧，咁可能佢喂我打到下晝三點啦，咁我可能預咗兩個時間咧，或者兩個鐘或者一個鐘頭要清走今日打嗰啲石屎咧，佢就會將呢啲石屎搬去嗰個垃圾槽，然後由垃圾槽咧直接落翻落地下， 即係盡量係即時清理啦，就唔好俾堆堆積啦。但係另一個我哋見到有機會嘅危險就係、是、佢打作嗰陣會唔會有啲石屎咧就係彈咗出去啊？吓，佢唔系走一跌咗落工作台，打出去嘅嘛，系咪咁？而家啲迷网系咪足够可以保护到嘅咧？ 咁就讲翻啱先一样嘢啦。如果假设你喺嗰个工作台上面，或者喺棚架上面，或者呢个大厦佢收拾个嗰个途中啦，或者系个过程当中会有打作呢一个动作嘅情况下咧，咁你喺承建商或者系喺嗰个设计上面啦，预先就谂到喂，原来有打作喎，有嘢要落嚟嘅。咁你嗰個棚網咧就唔好落單浸網啦，落兩浸或者三浸咁落多兩浸作為一個保護啦。 好啊吓，唔该晒何炳德，多谢你吓。何炳德咧就系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啊，咁所以佢都讲到咧，其实系嗰个修葺嘅过程啦，咁其实系的确会有一啲嘅批档咧系即系需要打落嚟啦，或者会跌落嚟嘅。 会嘅 吓，咁所以而家系个方法系有一啲嘅保护嘅网啊平台啊去到装住啦，咁亦都系有一啲嘅储存嘅程序同吓。 冇錯，咁但係亦都難保會有啲大塊啲嘅嗰啲嘅材料咧，有機會衝力犀利咧，有機會跌咗出去咯。咁所以喺過程裏面又小心啲，即係平衡有幾大風險出現啊。 所以個承建商都要評估嗰個工程嘅風險嚇，需唔需要加裝即係加設一啲嘅保護網？ 係，再加強個保護網都可能需要嘅。 好啦，咁我哋話題傾到呢度先，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同埋西区海底隧道嘅交通大致系畅顺嘅。至于红磡海底隧道咧，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 红隧九龙入口就由隧道入口一路去到理工大学段咧，都系多车。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嘅龙尾喺果栏附近。九龙嘅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码头围嘅龙浦道因为紧急维修，去天光道方向近住英才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时间小心。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咧，来往方向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时间系傍晚嘅6:41，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何巨业啊，咁我哋刚才节目咧都提到咧，就系寻日喺旺角弥敦道嘅新兴大厦咧有石屎系剥落啦，咁啊击穿咗一架巴士嘅上盖啦，咁 我谂唔系石屎剥落，系石屎啲材料喺个棚架度可能跌出嚟， 系。咁咧嗱，其实关于呢件事咧，咁其实即系睇翻一个成个大嘅画面咧，都系讲紧咧全港有好多嘅旧楼咧，咁就都出现咗一啲失修问题啦，吓，咁就有都相继咧出现咗一啲嘅石屎或者批荡剥落嘅一啲事件啦，吓。咁啊，究竟而家系做紧啲乜嘢去到处理呢啲旧楼嘅安全问题咧？咁其实咧就即系而家都我哋都讨论过好几次啦，喺节目度就系政府咧就有一个嘅强制验楼嘅计划啦，吓咁如果发出咗即系向呢个大厦发出一个强制验楼令嘅话咧，咁、那个嗰栋大厦嘅业主啦、法团啦，系需要去到做一啲嘅检验啦，吓揾一啲嘅注册人士去到做大楼嘅检验啦。 系 咁，但系咧就早前啦，咁喺7月中嘅时候咧，咁政府嘅数据都话咧，其实而家咧都仲有成4800栋楼咧，系大概系未遵办咧呢个嘅强制验楼令， 系吓， 咁有啲可能系未到期啦，或者系已经做紧啦，咁，咁但系未完成呢个嘅检验咧，都仲有2700栋楼吓，讲紧嘅咧就当中有1800栋咧已经揾到注册检验人员啦。900栋咧就更加系未揾呢个嘅注册检验人员添，咁而家政府咧都系积极咁去到帮紧呢啲嘅大厦嘅业主啦，咁希望系透过民政处啦，联络嗰啲法团啦，屋宇署啦，提供一啲嘅专业嘅支援啦，以至到咧市建局都有一个嘅楼宇更新大行动咧，系资助啲业主咧系做检查同埋维修嘅。咁但系咧，就呢啲事件咧，都仍然系接二连三咁发生啦。嗱，今日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咁就喺一个活动之后就主动见记者啦。咁就话咧，都要搞清楚咧，业主咧系需要对佢哋嘅私人楼宇维修必要咧系负上责任啊，一定要有呢个意识吓，大家作为业主咧都听实啦，真系要有一个维修嘅责任喺度噶。 物业系你自己噶嘛？ 系啊，吓咁当然啦，即系屋宇署都要去到处理啦。咁而咧就系喺呢个嘅头先都讲啦，市建局有一个嘅资助啦，去帮助业主咧去做检查同埋维修啦。咁但系咧就讲紧系因为头先都讲啦，即系仲有好多栋嘅楼咧系未遵行咧呢个强制验楼令。咁所以咧，早前咧，屋宇署已经系向啲呢啲嘅检验人员发信啦，就要求佢哋交代进度啦。咁亦都有多方嘅协助啦。如果都仲系未遵办嘅话咧，其实讲紧政府都预计咧会喺今年年底咧就会进行一啲执法行动啦。 系啊，系啊，政府都有时阿局长都讲得好清楚啊，即系大家都佢差唔多俾出个时限俾大家。以前以往做得慢或者系有啲疏忽疏懒嘅咧，尽量争取呢段时间做快啲啦，睇下你系咪积极处理。咁如果唔系咧，政府就系屋宇署当嘢咧，权力当局咧可以根据法例咧就系提出正式嘅检控嘅。咁我谂即系检控系一个系法令之下嘅一个系一个手段嘅，系亦都系需要有咁咩执行呢个检控咧，等大家觉得真系有警惕性啦咁样。咁呢个系重要嘅，不过问题就系唔好净系等检控，其实本身嚟讲业主都要主动做啲嘢咧咁样。咁检控又 因為有時咧，我哋檢控已經時間太遲啊。其實檢控都要時間嘅，你只係花精神喺被檢控或者檢控嗰陣，其實係咪正式做好個工作仲緊要咧？ 嗱，其實咧頭先講呢個強制驗樓令咧，如果係唔遵辦嘅話咧，咁其實咧法團啦、相關嘅業主咧都係有法律責任嘅、大家都仲記得咧，七月初咧就喺旺角道都有一棟嘅舊樓係剝落石屎啦嚇，咁啊砸中一個嘅貨車啦，咁啊貨車司機咧就受傷啦，咁啊當時咧就係執法人員咧都係拘捕咗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啦，同埋單位業主，咁、所以咧都真係有一個法律責任喺度。咁頭先都講啦，就政府就預計喺今年年底咧就進行檢控啦。咁啊，若阿寧漢豪局長咧今日就喺見傳媒嘅時候都講到話啊，點解年底咧？咁因為咧都希望咧而家有幾個月嘅時間，就俾有關嘅業主去到跟進佢哋嘅維修工作啊。咁、如果咧有啲情況係啲業主冥頑不靈，或者係屢勸之下仍然未做功夫，真係造成好大風險咧，咁屋宇署就唔會等到年底咧先至會做呢個檢控工作。 即係咧呢個就唔包容咁去到年底啦，就即時都可能要即刻可以去檢控你，因為法例之下你係未遵辦。理論上就已經可以進行檢控噶啦。 咁但係咧就當知道啦，即係有啲法團又係需要為呢啲嘅維修負責嘅時候咧，咁之前咧我哋都節目都訪問過啲地區人士啦、都發現下其實有啲法團主席都好驚啊，甚至有少部分嘅即係法團主席咧都係辭任主席嘅職位啦，好驚要負上呢啲責任啊。 有個跳船潮啊，我諗就不注意嘅，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始終因為樓宇安全影響到即係。性命啊、財產，可能個責任好大，比平時你組織下其他清潔啊、保安嗰啲嘢係繁複，會唔會呢、這個對個責任釐清唔到，或者甚至乎覺得喺呢個情況之下難以即時處理呢啲維修問題，所以又有啲恐懼咧？咁大家可能要值得理解一下嗰個法律責任。 咁數返轉頭呢，咁其實點解咁多嘅樓宇都未遵從呢個嘅強制驗樓令呢？咁因為即係疫情期間啦，好難召開呢啲業主會啦、就算係決定到要去到做檢驗維修呢，都係好難做招標嘅工作啦，咁變咗呢，就個時間的確呢係有好多嘅地區人士都反映係拖慢咗嘅，咁但係而家即係疫情都叫做大致過去啦、大家會復常啦，係咪可以呢就係進行返呢啲嘅檢驗維修工作咧，系咪可以喺年底之前就進行到呢個強制驗樓令咧？ 我覺得大家要做快啲啦，你必然啦，呢個客觀條件應該係容許嘅。只不過我相信亦都現實啲睇，係咪即時年底去處理曬咧？我個人都有啲憂慮嘅，因為點解咧？你未做好檢驗嘅，你而家都要時間檢驗。你而家要請顧問公司或者專業人士，你都要少時間有個程序。咁跟住再進行你一時驗樓咧，唔係話你就喺外面睇下嘅，呢個唔專業，係需要入去室內一啲公用地方，甚至乎如果有需要情況，可能要入去私人地方睇啲我哋原備式嘅構件啊，有啲可能係咁樣情況。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唔係話即時一時三刻睇得曬，咁所以我覺得希望爭取年底盡量做多啲，但係咪完全可以解決曬？我相信現實未必係，不過問題係有冇積極性，係咪有一個組織到啦，肯去做啦？這個重點啊。 好啦，咁不如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啦，即系楼宇安全，大家有关注啦，当然系需要及时去到做检验维修啦。如果系唔做嘅，真系可能政府透过执法咧，希望可以推动大家去做呢样嘢咧。咁但系真系大家有咩困难呢？如果系要执法嘅话，大家有啲咩嘅关注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韩巨业话呢个时间，我哋请嚟一位律师同我哋倾下咯。 好啊，好啊。 电话旁边有一位执业律师沈云华喺度啊，沈律师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 沈律师你好， 系嗱，首先不如都请你解多一次嗰个嘅法例啦，即系究竟强制验楼令发出咗之后，咁如果法团业主未能够及时遵行嘅话，其实会有乜嘢嘅法律责任呢？ 或者我都讲一讲其实嗰个相关法例就係建筑物条例香港法例第123章啦嘅嗰条例就係 30B 嘅。咁就 30B 就建筑署呢係可以发出一个 叫做發出通知啦，屋宇署啦，咁就可以改曬，可以發出個發病通知啦，就要求咧。去呢個通知書咧係可以送俾任何嘅擁有人嘅，即係業主嘅，咁就法團都可以送嘅。咁就收到通知嘅人士咧，就要按翻嗰個法律定嘅要時間啦嚇，同埋嗰個範圍咧去做一個強制驗樓嘅。咁啊，當然揾翻啲 A.P. 啦，專業嘅人士啊，承辦商去處理啦。咁如果違反咧，咁就係第40嘅。个 section 40啦吓，咁就有个罚则噶。而家嘅现行嘅罚则就系法定条例里面写咧，就系如果唔执行呢个法定验楼通知嘅人士啦，包括业主啦吓，包括法团啦吓，咁系可以判处一个最高50,000嘅罚款同埋入狱一年嘅。咁如果咧仍然系个通知咧系喺譬如判案判咗之后要罚款啊吓，甚至監禁啦嚇，咁都好少監禁嚇，法庭判嘅案暫時就嚇，咁係啦，咁就要最高可以每日罰5,000嘅，咁就其實法例個原意都係想咧業主盡翻即係業主嘅責任啦嚇，咁就盡快去就住公用，尤其公用嘅部分啦，去做一個檢驗啦，咁咁其實講多少少就其實個我哋香港樓宇嘅業權嘅結構咧就係、是我哋每個人咧，譬如我哋住一個屋苑啦，咁其實屋苑可能包好多棟大廈嘅，咁我哋每個業主都係呢個屋苑裏面佔到一啲我哋要不可分割嘅業權份數啦，咁可能譬如10,000份裏面嘅30份、40份，咁所以所有嘅公用地方咧都係所有業主共同擁有嘅，所以所以就法例都會寫翻就所有業主咧都有個責任咧係去接到呢個法庭通知咧就做維修嘅，咁所以都。系啦，如果你话如果唔遵守呢、這个法定嘅手呢个通知咧，咁其实佢后果都系可以有损公费噶吓，刑事同埋民事都有机会嘅。 系啦，阿沈律师，我又想嗱有几个观点或者你即机会同听众都解释下。其实咧嗱，一般屋宇署就话要验楼啦，验楼啊，梗系揾业权人负责嘅系嘛。咁我哋知道嗱，譬如个单位里边都有啲嘅部分，可能都会出验楼通知书俾个别单位，又俾嗰个单位嘅业主啦。咁就头先讲咧，另外一款咧就系一个公用部分啦。外墙或者公众地方，其实呢啲嗰个通知书其实系发俾系咪所业主咧？定系话头先你提过一个所谓，如果假如有法团，咁系咪一定系俾法团嘅咧？ 嗱，法例嘅写法咧就系可以俾任何嘅 owner， 任何嘅拥有人。咁樣由於法團係代表所有 owner 咧去做管理嘅，咁所以我相信就屋宇署咧根據呢建築物條例咧都會發埋俾一個叫法團嘅，因為個管理責任喺個法團度啊嘛嚇。 係。 咁我見譬如即係以我經驗咧，或者我之前都問翻一啲我哋地區人士嘅情況啦嚇，咁有法團嘅，咁就好多時都法團會即刻會去做㗎啦。咁我自己都出席過一啲業主委員會咧，係講即係強制驗樓嘅，咁就佢叫埋個承辦商嚟，跟住有屋有少少重建局啲人即係同時喺度，跟住就去講解翻啊，佢啲維修點樣做啊，解釋俾啲業主聽，跟住大家業主去投票咁樣咯嚇。咁就嚇，咁我都係一個理想嘅情況啦。咁我亦都有聽過啲情況就係咧。好多三毛大廈嘅情況就係冇業主法團點算咧？咁我又聽翻啲地區人士就其實呢個係催生法團嘅一個因素嚟嘅。好多時就係、譬如我只知道黃大仙嘅鳳凰村咧，好多三毛大廈嘅曾經都咁、就其實多數咧我聽翻嘅地區人士嘅講法就係咧，佢哋係收到好多時係消防令。或者是強制驗樓令，咁就去成立個法庭去處理嘅。咁反而我聽講咧，由消防令咧，或者我自己係執業嘅生涯嚟講咧，都係收消防令嘅查詢比較多嘅。咁又比較少話，即係因為強制驗樓令冇執行到而被告嘅。咁所以好似感覺消防令嗰個積極程度會高啲啊。如果檢控嘅話，即係我自己一個印象咁樣咯。 但我都想問多少少咧，就係嗱，即係強制驗樓令咧，就要求嘅大廈咧，就係圍住公用部分。外墙去到做一啲嘅检验啦，咁如果有需要就收葺啦。咁如果系遵行唔到，咁嗰个法律责任系咪落喺法团嗰度嘅咧？还是净系究竟法团主席会孭晒啊？还是成个法团其他成员都可能会系负上责任嘅咧？ 其实我觉得个源头咧系个业主，业主有第一责任，因为佢系法例里面写明咧，佢系 最咩最大飛嗰個人嚟嘅，咁最大責任嘅。咁而法團方面咧，據我所知嘅一執法情況咧，就係、是不過告咧又如果有法團咧，就通常會告即係法團嘅。咁但如果法團冇運作咧，或者係運作得唔暢順啊，或者係有啲有時有啲法團嘅爭議啊，冇人做法團嘅運作冇做運作嘅話咧，就會告曬所有個別業主。咁我都聽講過嘅。咁係啊，所以就個別業主冇輕視呢個責任。其實個源頭嘅就係、是源於你係擁有呢個大廈業權份數嘅一份子，所以咧你係有個第一身嘅責任嚟嘅。不過現行嘅執法，我個嘅觀察就係、是、即係因為始終管理責任喺法團度啦。咁就如果法團真係有咩疏失啊，咁就我就法團其實就嗰個管理委員會咧，全部人都會有一個即係有可能咧係孭上一個責任喺度 嘅。法團有冇乜嘢嘅抗辯嘅理由嘅咧？即係譬如話啊，我真係召集唔到啲業主嘅共識喎，佢哋都唔睬我，或者係即係因為作各種嘅原因啦，令到嗰個招標做檢驗維修嘅程序咧係不斷咁拖慢，實在係符合唔到限期內完成嘅要求。咁呢啲係咪可以抗辯嘅理由嚟㗎？ 我相信咧，法官都會考慮好多因素嘅。咁譬如可能有啲典型嘅情況啦，就係、是有啲業權出現爭拗啊，咁亦都有啲業權咧，可能個業主比較年老，有個冇變咗一個無精神行為能力嘅狀態，都未揾到一個代理人咧幫佢係去處理佢嘅財產物業啦。咁呢啲情況咧，或者係可能其實法團都如果真係被告嘅，咁法團都證明到自己啊，其實都努力去召開通知，但一路都唔夠一個最低門檻去開呢、這個法團會議呢、這個業主大會咧。咁我相信呢啲都係合理嘅抗辯理由嚟嘅。不過如此啦，咁我都講過其實個法例針對嘅係擁有人，所以其實擁有人有第一身嘅責任。如果法團係即係我知道而家個執法情況就係、是、即係我見觀察到啦嚇，就係、是如果告唔到法團咧，就會告曬所有業主。咁所以其實大家業主冇掉以輕心，以為因為法團嘅一份子其實都係個別業主啦，咁就變咗呢個情況咧，始終係冇做到啊嘛，咁就又可以係執法告曬所有嘅業主噶，咁亦都有機會係屋宇署咧係自己去儲咗先，跟住之後向翻所有業主收錢，咁呢個情況更加唔理想，因為通常我諗兩位更加清楚，兩位主持，即係有時政府做嘅嘢會更加貴嘅。 系咁一定啦，因为个成本同埋亦都有啲惩罚性嘅考虑因素。我想问阿沈律师，其实嗱，头先讲有法团嗰啲啦，有法团就法团要有责任管理公用地方，所以就可能落咗法团责任。嗱，去到三毛大厦啦，所有三毛大厦咁嘅情况之下，嗰啲如果有呢个法律诉讼，甚至乎检控，系咪所有业主一定啦？要负责啦，譬如罚款啊，系咪大家要摊分啦？咁另外监禁就点处理咧？因为其中一个罚则可以系监禁嘅，咁呢个系摆喺三毛大厦又点样可以适用法咧？ 嗱，如果三毛大厦不幸真系咧催生唔到法庭出嚟处理啦，咁而亦都系冇业嘅，亦都我相信唔会话有搬业主就话我出晒钱，跟住帮成栋大厦嘅公共地方去收拾先啦。咁又比较我谂未有，即系我未听过呢咁嘅个案。如果冇即系一冇咧个个命令都系 outstanding， 即系冇处理过嘅话咧，咁屋宇政府屋宇处咧就可以检控晒所有嘅业主。咁当然啦，如果即系。而家法庭都係比較罰款多嘅嚇，咁如果你話真係不幸有監禁咧，就係、是、對個別嘅所有嘅業主咧都可以做一個監禁。咁當然啦，每單案咧睇下裁判官啦，就有酌情權去睇下翻每單每個被告嘅個別情況去做一個決定嘅。咁如果真係不幸監禁咧，人就係監禁啦。如果你話公司業主嘅，咁都係罰款嘅。咁係啦，就係呢個情況處理嘅。 以往有冇啲即係控告三毛大廈嘅案例咧？ 三毛大廈案例，我自己就未真係personally 接觸過。不過我都問過啲地區人士，咁就係好零星幾個嘅啫。佢哋嘅經驗又係咁，我問過一啲前黃大仙嘅區議員啦，咁又我以前啲同事，咁佢都即係話啊，反而係消防令咧又比較即多俾人告，咁都係罰款多嘅嚇。咁我相信我嗰個強制驗樓令咧，咁都係罰錢嘅，因為都聽過有啲新聞啊，咁或者有啲即係可能零星個案啊，咁都係話罰錢嘅。 OK， 好啦，就算有即系法团啦，咁头先都讲啦，可能有啲法团主席咧，而家好恐慌啊，就跳船就辞任咗啦，咁佢仲会唔会负上呢个嘅法律责任噶？ 辞任是有一定的开脱啦，不过就如果咧根据翻建筑物管理条例344章啦，我哋香港法例，咁就刚关于附表二咧，佢有个条款咧，我冇记错系第三段，就讲到咧，如果个法团主席咧系仍然都未按呢个法例咧去做一个新嘅选举，选到新任嘅法团咧，咁新任嘅委员啦吓，嗰啲旧嘅委员咧系 都可能 唔可以话就咁系啊，都可能有责任噶。 好，唔该晒沈运华律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咧就講緊係一啲舊樓嘅維修問題啊，咁就講緊咧政府都會係行政上咧去到支援呢啲嘅舊樓嘅業主咧去到做檢驗同埋修葺啦。咁但係咧就喺年底咧都係就住一啲未有遵從強制驗樓令嘅大廈咧都會做一啲執法嘅工作。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係陸宇光，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咧好多係公用部分嘅問題，其實咧大家唔好忘记啊，个别业主有机会都收到强制验楼令嘅，因为譬如你一个露台系自己嘅，伸出去外墙，咁啲露台伸出物，另外啲露台嘅围栏啦，咁其实呢啲咧好多时都出强制验楼令，个别业主去做嘅，千祈唔好大家谂住，公用地方我先理啊，而家好似净系讲呢样嘢，唔好忘记，如果你都收到验楼通知咧，自己都处理翻， 即系总之一啲外墙嘅伸出物。有啲可能係個別單位所負責嘅，咁其實都會咧係需要落入呢個強制驗樓令嘅範圍入邊。 冇錯，不過嗰個命令咧就係俾你個別業主嘅，就唔係俾公用部分或者一個係法團嘅咁解啊。 係嗱，電話旁邊有位聽眾梁女士喺度，梁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 係請講啊， 係主持咁噶，我聽到你哋講好多啲咩維修啊，香港樓老化， 係 我都想問一問先。我知道咧，政府就嗰啲咩部門啦、啊，屋宇署又好，唔知建築署、屋宇署是但啦，會發信俾業主， 係 ，OK， 法團，咁啊要維修嘅大廈啦，要維修自己單位啦， 係， 咁大廈咧亦都做咗自己責任啦，或者業主亦都做咗自己責任啦，就揾按翻個指引啦，就揾一個叫顧問公司，跟住一個建築公司，去做維修，但係咁我想知。俾咗錢啦，做完維修啦，又經過檢驗啦，但係個物業咧唔夠一年，嗰啲窗框又老化又生鏽，或者外牆根本係唔係可以防水，有冇做漏水？唔知嘅。 哦，你話個事隔一年就又出事啦？ 邊個做監管咧？我想知。其實業主係都好難講，即係業主冇呢、這個。專業知識啫嘛，咁咪跟你哋指引咯。 理解理解。 揾所謂顧問公司應該做幫手做咩招標啊，揾承建商啊，開會啊。 明白。 咁啊，揾到間做完之後使一筆錢啦。 係。 以百萬計喎，唔係小錢嚟喎。 理解啊，理解。 咁係咪驗樓人員即係嗰個驗樓質素嘅問題咧？ 我就想驗樓係邊個去做驗樓咧？同埋中間個顧問公司唔係應該監管啲材料啊？係咪適合啊？ 梁女士啊，系啊，我理解，系我理解啦。其实好简单啦，我哋理解咧就系强制验楼咧，其实系讲嗰啲安全嘅，系啦。咁原则上咧个强我哋嘅注册检验人员啦，即系顾问公司啦，叫睇完揾咗承建商，都系专业公司嚟嘅，都要有责任嘅，要做好个工程咧。整体嚟讲，个楼宇咧系合理个安全状况。嗱，不过咧有个问题啦，有啲系改善嘅，甚至乎处理一啲漏水咧，就未必系个安全嘅角度考虑咧，又未必系强制要。要做呢个维修嘅，对，但系应该做好佢先，做好完整嘅维修嘅。 有啲更加唔理解啦，可能我外行啦。 咁咧，所以 系有漏水，又会令到啲石屎咪剥落。 系 咯，你而家旺角嗰个单位就系因为落雨， 所以咧 佢浸水令到 理解啊， 呢条个街啊嘛，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其实喺呢个位咧。我哋咧就其實揾個即係可靠專業公司咧，係先係重要嘅，都要做得好徹底。我哋想唔好淨係做啲最基本嘅嘢，有陣時做啲原則性解決個根源緊要啲啊。係啊， 呢啲驗樓人員係一個註冊名單 嘅，有㗎，屋宇署有一個註冊檢驗人員名單嘅。不過咁，我哋都要揀嘅，即係其實我哋都揀個你覺得係表現好，同埋我哋要監察佢點做翻好咯。呢個我哋所有業主都仍然有啲嘢可以做。 保證佢幫你做得好你嘅工作。 咁但如果呢啲驗樓人員真係佢個驗樓嘅質素嚇，即係佢馬虎睇漏眼咁，咁係咪都可以有一啲監管嘅機制？ 我理解咧，就係如果嗰個驗樓人員或者係個承建商做嘅工作做唔合法例裏面嘅標準，其實咧你都可以係某程度可以向屋宇署咧有一個投訴機制，即係話你可以話佢做得唔好。但系問題咧，你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個個顧問合約或者你個工程合約裏邊追討翻啲相關人士，佢冇跟進個佢嘅責任啊。咁呢個咧，我覺得呢個民事角度係可以跟進嘅。 OK， 好，咁我哋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8月29号，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17啊，咁呢一个时间咧，自由风节目咧，想讲下咧邮轮码头嘅交通配套问题啊。嗱，何巨业啊，咁啊都见到近月咧有翻啲邮轮咧系喺香港嗰度靠岸啦，喺启德邮轮码头嗰度泊岸啦。咁但系咧就上个礼拜都出现咗啲状况咧，就系、是、有啲嘅旅客咧就抵港之后咧就发觉咧就冇车搭， 喂，好惨啊！ 由于咧就可能啲接驳巴士好班次好疏啦吓，亦都咧其实。比较少的士咧，就嚟到启德邮轮码头嗰度载客，咁所以咧就变咗咧有大批旅客咧就等的士、等接驳车嘅一个情况出现。嗱，今日咧就应该话寻日咧吓，政府咧就开咗一个嘅跨部门嘅会议啦，亦都同咧邮轮码头嘅营运商咧系商讨啦，咁就有5招咧，就今日开始咧就会系实行咧去到疏导乘客嘅，咁包括咧就系公共巴士咧就会开一条特别嘅巴士线啦，咁就往来邮轮码头咧，同埋启德港铁站嘅。另外咧，亦都有3条咧，即系免费嘅穿梭巴士路线服务咧，系增设。咁就来往码头啦，以及系尖沙咀、西九龙，以至到咧系金钟港铁站，同埋咧就系旺角呢啲嘅地区嘅。另外咧，亦都话咧会系让的士业界咧更加准确咧去到了解到而家就码头嘅实时情况啦。所以话咧就营运商会系成立一个嘅即时通讯平台。 系啊， 就俾啲的士業界咧就知道而家嗰個碼頭嗰個狀況，去發放啲信息，乘客上岸嘅時間等等啊， 即係有客去嗰度排隊。 係啦，如果有遊輪嚟啊，咁麻煩的士大佬可以嚟載客啦。另外咧就話都會係向每部咧去到遊輪碼頭嗰度載客嘅的士派發咧50蚊嘅石油氣現金券啊，同埋咧就係都碼頭營運商啦，透過遊輪公司預先咧都向旅客咧發放實用嘅資訊。何巨業嗱，咁呢5招啦，今日开始咧就生效啦。咁但系都见到咧，今朝都好似有都几多的士去，咁但系就唔够客搭。 我调转头咯， 系啊， 第一日咧就系人多就冇的士，而家就调转头。不过我理解嘅，如果知唔知因为邮轮码头个位置嘅问题啊，因为佢真系去到以前嘅跑道尾个位置啦。其实佢个位置咧就直接接驳唔翻去观塘嘅，佢要兜翻出去一个远嘅路程，经过我哋叫做九龙湾嘅观塘中间嘅位置，而家系我哋嘅儿童医院个位啦，兜个大圈先去翻观塘也好，或者入翻出翻去我哋九龙城个区。咁可能咧，即系好多的士觉得哇，我譬如观塘，我听到有啲的士业界讲，我喺观塘，我真系唔想，未必想去，因为要兜个大圈先入到去。咁可能就系啱啱佢个位置令到系唔便利啊。咁其实你呢个我都理解而家嘅状况，因为你平时冇客，咁又点咧？咁样咁希望而家嗰啲接驳巴士系咪可以帮到手咯？ 系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啦。咁唔知就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系即系都系可能系的士业界嘅朋友啦，的士大佬啦，又或者系其他关注呢个议题嘅听众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讲下噶吓。 系 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系码头嘅营运商环美邮轮码头董事总经理班志荣啊。咁啊，班志荣你好。 系班志荣你好。 你好， 系，不如请你讲下咧，今日咧就系呢5招实施啦。咁今日嗰个码头嘅交通状况系点样啊？ 我觉得啲学啲客觉得好方便，因为好多交通工具可以搭嘅。 系今日系有码系有邮轮喺码头靠岸系咪啊？ 系，其实呢一间邮轮公司明星邮轮啊，佢哋一个礼拜拍三次。 系， 咁个状况就当然畅顺啦，乘客可以好快就有车搭啦。咁但系头先都有一个观察就系话咧，好似啊嚟嘅的士咧多过啲客，系咪有咁嘅情况咧？ 今日嚟咗好多的士啊，都要多谢业界嘅支持。今日， 我想问下班志荣啊，其实你头先讲个游轮啦，其实而家拍岸嘅游轮咧，嗰、那个载客量有几大啊？咁譬如今日嘅嗰个游轮。 今日载客系大概千九啊， 哦，大概千九， 跟住仲有千几船员， 哦，跟住有千几船员，咁即系可能有二千几人。通常呢啲游轮咧，譬如佢停泊之后咧，唔会停好耐噶嘛，咁系咪啲人士咧、啲游客或者啲船员都有机会即时去落船去做啲短程嘅观光，跟住又会又要翻即晚上翻船嘅，系咪咁嘅一般咁嘅做法噶？ 其实启德邮轮码头交城的邮轮泊岸是做母港的。 是。 那母港是啲旅客开始或者接触他们行程的。接触他们行程的位置。所以母港呢是人哋由屋企啊，或者由酒店啊，或者由高铁站啊，拖住夾，拖住小朋友，同爷爷嫲嫲就成家一大把人去到邮轮码头搭邮轮，或者系玩完之后，去过第二度玩完之后翻到香港，又系台房啊，拖住夾拖住小朋友啊，同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一齐出嚟翻到屋企。可以话搞成我系咁，跟住其余一成先至系啲，我哋系一个中途站啊，啲人落嚟玩啊。 系，咁所以可能有一个状况就系、是，可能一到岸，可能大部分九成嘅人如果佢要离开嘅话，就即系一个方向嘅啫，佢离开个码头。咁跟住就可能就冇唔会有咩再返码头，亦都唔会再重复咁样离开返嚟。咁所以系咪嗰个乘客呢，即係一段好短时间就要处理晒。就平时譬如的士咁，佢都未必可以经常要返嚟，未必都有客㗎，系咪咁嘅状况呢？ 我哋觉得最理想系有多啲交通工具可以搭啊，俾啲人选择嘅，所以今日都好理想，因为好多唔同选择嘅。其实呢几年唔可以话呢几年，可以话呢两年啊，系加咗好多交通工具同埋设施喺启德区，系开咗启德站啦，同埋开咗条马路去启德站啦，开咗几条巴士线啦，跟住今日又有政府大力支持啊，有啲免费巴士去启德站啊，同埋有啲其他路线啊，因为我可以话。九成嘅客係冇降客，唔係班班船都係咁啊，係有九隻船係冇降，跟住有一隻船係所謂是訪港啊，係平時唔會撈亂啊，呢隻船反而係有撈亂啊，有啲係冇，有啲係冇降，有啲係訪港啊，不過一般嚟講係一係冇降。或者系访港 嘅，咁如果系咁情况啦，我好简单啫。如果系一个冇港嘅邮轮，同埋一个访港性嘅邮轮，两者处理啲乘客嗰个交通需要咧，系咪有不同咧？会唔会有唔同嘅策略要处理佢哋咧？ 系好唔同嘅，系最紧要系冇港客系有劫，访港客系冇劫，同埋冇港客系大家一齊啊！訪港客反而係 唔止係舞劫啊，同埋可能公公婆婆想玩嘅地方同爸爸媽媽小朋友玩嘅地方唔同啊，所以比較散啊，就未必係個個都係去同一個方向。 嗯，所以其實無論係母港嘅遊輪或者係訪港嘅遊輪，其實嗰個交通嘅需要係咪可以？都几容易去估算到嘅咧，你觉得今日估算交通需要嗰个嘅即系譬如接驳巴士啊、的士，系咪即系做得好好咧？呢度 啊，我觉得系我哋今日系尽量用所有交通工具，跟住呢。呢幾下幾水下幾次有船泊，我哋之後我哋會再重新研討啊，係邊個做法最好？ 我好簡單啫，最後個其實你覺得呢啲乘客咧，佢哋有冇成班事前去到岸之前有冇問過啊？佢係中意佢想要巴士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啊，定係話佢想係的士啊，方便去到一個直接嘅地方？你哋有冇咁嘅資訊啊？ 可以话我哋船上唔会有人同船公司讲系有几多人要边个交通工具。其实好多客系未必已经有谂到自己想搭咩车，可能系真系入到码头入面，我哋好多屏幕系 show 出嚟有边啲交通工具可以搭， 明白？ 好多人可能系到时候先至 策划行程， 系啊， 明白。 嗱，你哋咧今日咧就系因为你哋码头营运商咧就同的士业界有一个即时通讯平台啦，你哋会发放啲乜嘢信息俾的士业界噶？ 我哋其实过去九年都系用呢啲平台同啲的士业界沟通。我哋系每一年会同佢哋开几次会啊，同埋解释嚟紧嗰啲泊船嘅船次系点嘅样啊，几次有啊，大啊，细啊，国际人士多少啊，系look。逐个咁讲，跟住游轮泊岸之前，我哋也会发电邮啦，发传真，仲有啲人用传真，跟住比较接近嘅时候，我哋发短信，同埋有个 apps 系佢哋中意用啊，我哋都会通知下俾啲信息，跟住亦都会同佢哋讲话系客系咪开始落船啦 ？OK， 客系咪唔落船啦？已经系咪接龙啦？接龙时间系呢啲都会同佢哋讲。我哋都唔希望佢哋白。 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即系关于接驳巴士啦，以至到派发的士嘅石油气现金券咧，即系究竟啲钱系边个出咧？咁今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话咧，会同营运商去到讨论咧，系点样去负责出钱？你自己会唔会预计嚟紧可能你哋营运商要出钱咧？ 呢个我哋都要研讨下，慢慢同政府倾。我估今日我哋系比较想系乜嘢都做，尽量将所有交通工具令到佢可以发挥佢嘅作用啊。咁我哋研讨之后会再调整啊。 好，唔该晒班志荣，多谢你吓。咁就系邮轮码头嘅营运商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 环保署建议修订噪音管制条例，为了加强管制店铺叫卖引起的噪音问题，建议立法禁止在公众地方或者附近的范围使用扬声器叫卖。另外，为了增添香港都市活力和提升国际形象，建议放宽指定节日庆祝活动的噪音规限，在符合特定情况之下，比在进行公众娱乐活动的地方所举办的庆祝活动，可以在夜间的11点之后继续进行，例如可以延长至到凌晨1点。諮詢文件又建議設立10,000元定額罰款機制，有關的罰款機制將適用於由住所及公眾地方發出噪音的其他罪行。另外，文件又建議調整現有最高罰款，賦權監督向有關人士要求提供資料，以提高執法效率和增加阻嚇性。當局今日起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10月8日結束。旺角一座大厦昨日再有石屎坠下，击中巴士。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已经要求屋宇署彻查，并且提醒维修承建商要处理好物料和施工质素。凌汉豪出席完一个建造业论坛之后，再次提醒楼宇维修工作的承建商是重要持份者，另一持份者是验楼人员。凌汉豪又说，未遵办验楼通知或者未进行工程的几千座楼宇，屋宇署已经陆续发信，如果跟进维修速度不理想，又或者未有具体的计划，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考虑提出检控，给予时间业主跟进维修工作。若果业主屡劝都未做，甚至构成风险，屋宇署不会等到年底才检控。第八批銀色債券下午2點截止認購，政府發言人說，根據從配售機構收集到的初步資料，認購金額大約721億8千萬，相當於目標發行額的 1.4 倍，認購人數大約是326,000，較去年多 12%， 認購金額和人數都創新高。發言人說，由於認購反應熱烈，預計最終的發行額將會提高至到上限550億元，政府計劃下個星期三公布配發結果。今批銀債最高發行規模550億元，是歷來最大，每手認購金額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1次，保證息率提高至到5厘，將於下個星期五發行。南韓總理韓德珠主持召開新晚金世界童軍大露營緊急對策會議，強調政府承諾大力支援所有參加者，直至到他們安全離境。韓德珠說，新晚金營地的活動受到風暴影響，不得不提早結束，但其他活動將持續到週末。昨日開始撤離新晚金營地並且分散到全韓8處地方的童軍，已經開始在各地參與文化體驗活動。他要求有關部門隨時因應風暴的動向，應對各類風險，確保活動參加者的安全。文化體育觀光部正積極籌備星期五舉行的流行音樂演唱會，期待能夠為本屆童軍大露營畫上圓滿的句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交通意外和坏车事故。较早前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对开的中线曾经有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只系多车啲嘅啫。龙翔道去观塘之前喺伊利沙伯大厦对开中线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只系繁忙少少。而七咸道北去大角咀近住 B 加街嘅快线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即系近住隧道入口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嘅。不过呢，南行线落去时代广场的支路呢就较为多车啲。红隧九龙入口只是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少少。 港岛路面方面咧，咁啊中环嘅下角道而家西行左转红棉路就较为多车，龙尾近警察总部。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兆安苑嗰段咧就仲系较为多车。咁啊，至于凌晨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咁啊启德隧道同埋启福道咧今晚有工程嘅，凌晨时间吓，由凌晨嘅一点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同埋观塘方向嘅管道慢线会封闭嘅，而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启祥道支路至到启德隧道一段，同埋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祥道嘅快线都有封路措施。咁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过启德隧道或者系启福道嘅时间咧，一定要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啊！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嘅时间咪揸住手提电话或者夹喺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言不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呢就係政府推出咗五招呢，咁希望去到疏導啟德郵輪碼頭嘅乘客嘅交通需要啊，咁多一啲嘅交通接駁咁樣。咁究竟個成效係點呢？咁各位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何巨業啊，頭先都講啦，咁就郵輪碼頭嘅營運商呢就會同的士業界有一個嘅即時通訊平台啦，咁亦都會呢係有一啲嘅50蚊嘅石油氣現金券呢就俾返到咗码头嘅的士嘅，咁究竟系点样咧？咁呢个时间都请嚟的士业界嘅人士啦，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会务主任梁达壮啊，梁达壮你好， 你好啊，梁生你好，何生，各位大家好， 你自己有冇今日去到邮轮码头嗰度载客啊？ 攞唔攞到石油气券啊？ 本来去噶啦，去到半岛嘅一个老友打粒俾我，叫我唔使到啦，因为已经系满咗座，要排队，冇客咁样。 哦，咁其实譬如你啲行家啦，咁有入去邮轮码头嗰啲行家，佢等咗几耐呢？最终有冇客呢？ 嗱，我个朋友就好彩，佢9:03去到码头嗰度等，咁后屘同我讲等咗10，就攞多转去黄大仙，咁大概64蚊标，咁加埋嗰50蚊戏钱就有100多蚊咁样啦。 我想问下梁达壮，其实呢、你听到行家讲，其实嗰啲客呢是短程客定有机会去远少少，咁同埋佢系咪集中某个时间嘅咋？其实 系 意外就冇噶啦。 多数系短程，多数都系啱先只船到啊，8:00嘅落船啊，咁嗰刹那佢哋落船咁咪要用车，咁样先至多啲客啫嘛。去到后尾好似唔知9:00-10:00都已经散订啦，有啲车要吉走啦已经。 咁你听个行家讲成等成50分钟先做到一张去黄大仙嘅期，咁又好似其实抵唔抵呢？即係或者啲行家啊，你自己啊，会唔会真係再去邮轮码头嗰度载客啊？ 应该就唔会㗎啦，因为老实讲句啊，邮轮码头嗰度同其实同业界都经常有沟通嘅。咁但係佢哋经常都犯咗个错误呢，就係呢好多时呢将乘客落船之后嗰个旅程呢就交落去的士嗰度。咁其实大家都知啦，你啟德郵輪個碼頭嗰地理環境比較偏僻啊，佢就好應該好似今日咁樣呢，就將啲 shuttle bus 呢送啲旅客去到某一啲地鐵站啊，或者火車站啊，咁個地點俾佢哋再選擇其他嘅交通工具，包括的士，咁就會方便好多啦。 即係譬如 我司機去接客都方便啲。 因為呢啲旅客係咪都唔會話拖劫嘅？頭先我哋都問過啦，佢話好多都未必係拖劫嘅，係咪啊？你啲行家有冇反應啊？ 拖劫啊！你话 系啊系啊，会唔会拎好多行李噶？ 哦，唔会噶，佢哋我叫玩完翻上船咁，好多都有啲 系 啊唔会好多拖劫嘅。 所以佢搭巴士都觉得系方便嘅，都唔一定要搭的士咁麻烦嘅需要嘅。 其实最主要嗱，如果你系外籍人士咧。你送佢去地铁站啊，咁甚至乎俾翻一张回程嘅地址佢，咁啊 OK 噶啦。佢翻嚟嗰时，佢可以街道接到的士翻到去邮轮码头啊嘛。 嗯，冇错， 系嘛。咁你话如果你喺邮轮码头，你送佢去附近啲地铁站啊，咁我哋的士司机去地铁站嗰度候客仲方便啦、 啊。 嗯，系嘛。曾经我同佢哋提议过，会唔会有啲外籍人士或者有啲市民佢需要的士，甚至乎邮轮公司帮佢哋通过电台啊 Apps 啊去 call 车咧？咁你今日將嗰50蚊嘅氣券錢調翻轉頭，你折成現金去加錢俾個司機，咁個司機嚟到做又安心，又收到現金，乘客又坐到車，亦都唔需要咁大棚的士無端端衝曬入去，個個坐喺度戇下戇下咁樣，係咪先？係咁樣。 咁問下呢個50蚊嘅石油氣券啦，其實吸唔吸引呢？ 好過冇嘅啫，只不過係。 其实嗰、那个戏钱系点计啊？即系譬如你来回一转，即系近近地，即系黄大仙为例啦吓，黄大仙为例，来回一次启德，咁其实个戏钱大概几多？50蚊系咪都可以资助到嘅？ 嗱，应该咁样计嘅。如果我喺最近，我喺九龙湾入去邮轮码头都要6公里，跳标都要30几，差唔多40蚊。 嗯， 系啦，吓咁样我吉入去都已经要嗰个数物，咁你俾翻50蚊戏钱我。咁老實講句啊，咁好過冇囉。老實講句，如果我可以去到，我喺5分鐘至10分鐘之內可以上到客嘅 ，OK 冇問題。呢個係喺做生意角度係可以接受嘅。 係， 但好似今日咁，我要等10個字。咁老實講句啊，點做啊？係咪啊？我哋的士司機即係老實講句，飯滾生意嚟㗎嘛。係，過咗個 rush hour 之後，你跟住。系真系条街冇客就冇客嘅咧， 明白。 所以其实即系讲到尾啦，即系最帮到啲邮轮码头嘅乘客嘅。咁其实而家可能已经有一啲沟通机制，或者系即系佢哋都可以自己 call 车啦，系嘛？ 嗱，如果你话香港市民嘅，基本大家都识得 call 车噶啦，系咪啊？通过 Apps， 如果你外地客嘅，你邮轮码头公司可以通过而家嗰啲电台啊嘛，即系大家喺个车度听到传统嘅电台啊。系嘛？佢哋每個月都有同我哋開會噶。佢嗰位最高位外籍人士，識講廣東話嗰位咧，好好人噶。佢每個月都同我開會，同我哋好有溝通嘅，係嘛？咁冇問題噶。香港咁多的士台，咁多前線司機係開工嗰時聽住個台。你話譬如加50蚊遊輪碼頭去邊度？咁我都覺得即係好多司機會樂意入去做咯，因為佢肯定有已經有呢張單，有支 order 做啊嘛。 啊 ，OK， 好啊，唔该晒梁达庄，多谢你啊， 好啊，好啊，好好好， 梁达庄咧就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会务主任嚟嘅，咁啊呢个交通问题咧真系要好好处理啦，因为都好影响啲旅客嚟香港嗰个嘅印象啊，咁个体验啊，咁样 都系噶，同埋嗰区都就好多人入伙噶啦，嚟紧，咁所以都整体都要一齐考虑噶啦。 政府嗰个措施咧，即系就都叫做吸引咗唔少的士去啦，今日咁，但系即系经过今日之后咧，又唔知道之后嗰、那个。反应又会点样啊？都要观察住啦。 冇错，冇错。 可以休息一阵先，转嚟再倾。 正拎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2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教大家应对中暑。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细杰啊，我真系好惊啊！ 行个雷啫，你咪生人唔生胆啦，瑞文。 唔系咧，暑假就梗系同阳光玩游戏噶啦，但系我出亲去都行雷闪电。冬连嗰天都唔中意我， 咁又未必。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同消防署嘅团队教你恶劣天气嘅应急准备， 而我就请嚟 Sam Sir 讲下厨余转废为能嘅秘诀。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7:45啦，今日自由风，自由风呢节时间咧，想倾下香港大学嘅校政啊，何巨业 系啊， 咁其实咧就主要咧就关于呢个纪律委员会嘅组成啦，以及咧就系一啲将学生咧去到移送去到纪律委员会度进行处理嘅一啲问一啲嘅情况嘅咁。嗱，因为咧而家香港大学咧有相关嘅法例啦吓，香港大学条例啦，佢下面咧有一个附表里面有香港大学规程啦，咁而家香港大学咧就建议修订咧呢个香港大学规程，咁当中咧就涉及咧系主要嘅咧就关于纪律委员会嗰个部分啦，咁就话咧就喺规程里面咧就加入损害大学声誉嘅行为，就作为其中一项可以由校长交俾纪律委员会处理嘅投诉，咁而咧呢个纪律委员会嘅组成嘅成员啦方式咧亦都会作出修订，何巨业 系咁呢个修订呢个规程其实系咪最核心系加咗一个条款呢，即系话系可以针对因为使大学声誉受损呢个所谓嘅状况就可以处理一啲学生啦，摆入去纪律委员会。咁以前系咪冇咗呢个咁嘅，即系以前嚟讲喺咁嘅情况之下都冇办法处理嘅。 嗱，而家根據香港大學嘅規程咧，咁的確係冇一個字眼係涉及咧，就係損害大學聲譽，而去到將學生咧就轉去紀律委員會度處理呢個情況咧係冇嘅嚇。今次咧就港大提出呢個嘅修訂咧，咁佢就話參考咗其他嘅專業組織同埋院校嘅類似規定，咁亦都話咧係多間本地大學同埋係喺佢嘅學生紀律程序裏面咧都有類似嘅規定嘅。 哦，不過就都有類似，但系未必系一个所有正式嘅规程，或者系经过一个好具体呢个立法嘅过程里边处理，系咪咁样咧？ 呢个我哋可能稍后再倾啦，因为其他院校嗰啲情况咧，都的确系有啲分别嘅，即系譬如话系呢个教育大学咁样啦，咁佢系喺呢个学生手册里面咧，咁就去处理呢个有损校誉嘅问题。咁啊，学生手册啦，即系唔系今次香港大学规程一啲写落法律条文里面嘅一啲条文啦，咁成大方面咧，亦都系有学生守则，都有提及咧，就系损害大学声誉呢一个嘅问题咧，要纪律处理。咁但同样地啦，学生守则亦都唔似系即系港大规程同一样嘅地位啦。 明白。咁即系咧喺其他嘅状况咧，都有一个机制系处理大学声誉受损咁嘅状况嘅。不过可能嗰个机制上面摆喺个位置，或者个程序系有所不同，或者系一个条文摆嘅位置唔同啦。咁但系即系可能系需要处理埋呢个空间。咁所以又要做呢个修订啦。 系，另外咧就头先都提到啦，纪律委员会嘅组成咧，咁嗰个揾出成员嗰个方法咧，亦都系港大咧系建议去到修订嘅。因为纪律委员会咧而家咧系有五名嘅成员啦，咁而家嘅机制嚟讲咧，就系有三名嘅成员咧就由教务长从教务委员会小组里面咧就委任出嚟嘅教务委员啊，另外两名咧就系教务长从学生小组里面委任出两名嘅学生成员啦，咁嚟紧咧嗰个港大建议嘅修订咧就系话头先讲教务委员会小组同埋学生小组都分别由20人加到30人，就从呢啲嘅人士里面选出咧就纪律委员会嘅成员啦。另外咧就系亦都将教务委员会小组咧就改为教师小组，就令到所有教授级嘅人员咧都有资格咧系担任纪律委员会嘅成员啦。咁同埋咧学生小组咧就系本身系由大学学生会评议会去到委任，咁而家咧港大就建议改由教务委员会去到委任嘅。 咁即系话如果喺教师嗰部分咧，其实只不过将嗰、那个即系嗰个人员个词啦嘅人员词多啲嘅啫，个组成个数量多啲咁样，咁就 多啲人可以拣 啦，系啦，或者系处理啦吓。咁跟住就学生嗰边咧，就因为冇咗学生评议会，系咪因为学生会而家系？即基本冇運作，咁所以要用另一個渠道通過一啲嘅方法去揾啲學生出嚟，咁但係都係組成咗一個30人嘅小組，咁跟住裏面係派人入去呢個每個個案度啊，定係話一個咩嘅時段佢坐喺一個所謂嘅紀律委員會度咧，咁樣係咪即係呢個細節唔知有冇好詳細講到咧？ 嗱，咁其實咧早前咧，即係因為應該咁講，因為咧而家呢個嘅規程咧係港大嘅校務委員會啦，咁就可以向校董會咧就建議去到修訂啦。咁而校董會咧都已經向校監，亦都係特首啦。 啦，亦都系交出咗咧系校务委员会建议嘅修订啦，校监都批准咗，特首都批准咗噶。六月嘅时候，呢个嘅修订规程咧就要交俾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咁、哦、所以咧其实都叫做咧系处理咗啊，同埋咧就交咗俾立法会噶啦。咁、但系咧就讲紧咧呢个嘅呢啲嘅学老师代表喺呢个嘅纪律委员会里面嘅教师代表咧，咁究竟嗰个嘅派出嚟嗰个机制系点样？咁好似咧都引嚟一啲嘅非议啦。咁都比较多技术性嘅问题啊。 系啊， 嗱，咁早前咧就见到啦吓，有16名嘅香港大学校董咧，就住今次港大提出咧就修订规程咧，就系提交意见书啊。咁并且咧就系话强烈反对咧，头先都讲啦，增加使到大学声誉受损，作为咧就纪律委员会召开聆讯嘅原因啊。咁究竟都我哋不如都听下咧，就系呢啲嘅校董究竟点样睇啦？ 系咯， 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今次联署嘅其中一位校董，就系咧陈和顺喺度啦。陈和顺你好， 系。 系， 陈文信你好。 系，嗱，先讲下即系港大建议即系加入咧，使大学声誉受损咧，就作为系纪律聆讯嘅一个情况啦。你哋系反对嘅原因系乜嘢 啊？首先咧要讲咧，就系我哋其实都同意咧，纪律系教育嘅重要嘅部分嚟嘅、我哋唔系反对咧，大学关于学生纪律嘅关注，或者系个别学生所采取嘅行动。但我哋觉得咧，呢啲嘅纪律咧，任何实施呢啲纪律咧，都要讲道理啦吓。同埋咧，嗰、那个聆讯委员会咧，即系作出呢一个纪律嘅裁决咧，都要经过恰当嘅程序诸如处理啦。今次咧，关于损害校誉嗰个条款咧，系我哋其中一个特别关注嘅地方。我哋关注嘅仲有其他嘢噶吓。 点解特别关注這個呢个咧？ 因为咧，我哋觉得這个本来系冇噶嘛吓。本来佢有一啲系诽谤啊，或者系其他即系一啲嘅即系违反校规嘅嘢啦，本来系冇嘅。咁我哋睇翻咧，其实咧就好多嘅大学都系冇嘅吓，无论系海外或者系本地嘅。咁最紧要咧就系话呢个条款咧，其实佢唔清楚嗰个所谓损害校誉系指啲咩嘢啊，感觉上就系相当主观。同埋而家喺即係我哋會擔心呢啲咁主觀嘅一啲所謂損害校譽嘅條款咧，可能會影響到學術自由同埋言論自由。咁我哋覺得咧對於大學嚟講嘅任何一間大學都唔單止係香港大學，學術自由同埋言論自由係十分之重要嘅。如果係因為有個別嘅學生佢哋被指控係損害校譽，令到佢哋唔敢講嘢嘅話咧，我哋覺得長遠嚟講對大學嘅發展咧係會造成相當之大嘅影響嘅。 但是港大喺即係提出修訂嘅文件裏面都提出咧，係參考咗其他專業組織啦，同埋即係本地海外嘅院校咧，都話喺學生紀律程序裏面咧有類似嘅規定。你又點樣理解呢件事咧？ 首先第一樣嘢咧，關於專業團體嗰度咧，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咧係唔好恰當，因為咧專業嘅行為、專業嘅操守其實有相當即係客觀嘅，即係相對咧客觀啲嘅一啲嘅標準嘅。但係咧，關於學術嘅研究同埋言論咧，其實係相對係唔係咁客觀嘅嘢嚟嘅喎。咁所以咧，你話一個言論或者一個意見，佢係損害校譽，其實呢個係相當之即係含糊嘅。同埋咧，我想要強調一樣嘢咧，你睇翻好多海外嘅知名嘅大學啊，包括啊哈佛啊、麻省理工學院啊、史丹福大學咧，都冇呢啲條款嘅啊。咁所以咧，我當然有部分係有嘅，譬如有兩間咧英國嘅即係倫敦帝國大學學院同埋倫敦大學學院，佢哋有呢條款嘅。咁但係我哋要問咧，就係其實多數都冇嘅喎。咁點解而家本來大學香港大學都冇噶嘛？咁點解喺呢個時候要增加咁樣嘅條款咧？咁樣 嗱，我都明阿陳和順啊，其實咧就專業團體啊，我哋都有專業就係操守啦，其實都係損害個專業團體嘅聲譽啦。咁呢、這個嗱，其實呢個都係客觀判斷嘅，即係好難好具體描述嘅，都係一個判斷嚟嘅啫。 但喺大學嘅環境咧，可能個判斷就有啲問題。 嗱，明白嘅，咁就所以呢個都係個判斷嘅，只不過用咩機制去判斷佢啫，係咪？ 係啦，我哋都係啦，機制嘅問題。 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話呢個大學我諗即係大家都會理解啦。我理解有啲資料都話，譬如 係有啲嘅香港其他院校都有啲嘅規則嘅，對學生嘅行為有啲規則咧，就話誒佢譬如刻意破壞大學啲品牌啊、形象啊諸如此類，其實都可以有啲嘅紀律處分嘅。嘅渠道，咁其實嗱，其實如果真係有啲嗱學術自由或者評論，當然我哋都要小心啊。但係可以喺客觀嚟判斷到佢係咪純粹學術評論啦。咁但係如果佢刻意做一啲行為或者係説法，係即刻意破壞嘅品牌或形象聲譽，咁係咪都值得要關注咧？只不過係用咁嘅機制去處理翻保護喺學校呢啲嘅形象與聲譽，係咪都係覺得係？都有佢嘅考慮嘅因素又原因喺度噶。 唔係，我都講過啦。當然，我哋唔係原則上反對呢啲紀律程序。如果學生佢有心去作出一啲個別嘅即係破壞嘅行動嘅話咧，我哋覺得係懲罰你哋、處罰佢哋咧，呢個係需要嘅。而且我都講過啦，係教育嘅一個部分嚟嘅。係啊，但係咧問題就係，如果你睇翻香港具體嘅情況，我哋所知道下，港大以前一路都冇，中大都冇。科大都冇，科大只系讲过话对个别嘅大学嘅成员咧作出诽谤咧，呢、這个咧就系、是、即系系违反纪律嘅咁样嘅意思。但系都冇损害校誉，我有再强调咧系损害校誉啊，唔系诽谤。咁我哋要问咧就系、是、咁港大、中大、科大吓、啊，其实仲有嘅吓、啊，其他几间大学都冇。嗱、啊，个别嘅大学咧，譬如话我知道理工咧或者系成大咧系有嘅，咁但系都幾間主要嘅香港大學都冇，我哋要問點解不嬲都冇？點解呢個時候要加呢？同埋你話有心，就要牽涉一個判斷問題。咁去到判斷咧，你必須要俾學生一個公平嘅機會去辯解，係嘛？點解做出某啲行動？同埋都要講，即係都要俾學生有個機會去講咧。同埋我哋今次都關心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紀律委員會咧嗰個組 成。我想問埋一個問題先，就係今次港大建議係將咧就係損害大學聲譽寫落呢個大學規程嗰度嚇，咁就作為一個紀律聆訊嘅一個情況啦。寫落大學規程同用即係其他譬如學生守則等等嘅方法處理呢個問題，有冇咩唔同咧？ 其實當然係表示學校係更加重視啦。 嗯， 你頭先提到話寫落學生嘅其他嘅規程咧，我就冇聽過嗰啲咁樣嘅嘢。 OK， 我知道咧就係大學咧呢、這個今次嘅修訂規程，特別關於個紀律委員會嗰部分嗰度咧，佢哋以往寫到有幾樣嘢咧係違反即係紀律嘅，但係冇包括損害校譽。咁我哋關注就係呢一點嚇。 OK，咁你請你講埋關於紀律委員會組成嗰部分咧，你哋咩關注啊？ 其实我哋嗰个部分咧，我哋有两点我哋关注嘅。第一就系点样组成啦，咁同埋第二咧就系咧点样去即系嗰啲纪律委员会喺委员啊喺边度嚟嘅，点样嚟嘅，同埋咧点样去具体组成头先嗰个五人嘅聆讯即系嗰个纪律委员会聆讯嗰个程序。第一点咧，关于个组成方面咧，今次嗰个修订咧。其實佢係講到咧，嗰啲嘅會由學生啦嚇，同埋由會一個老師即係組成啦，有個老師小組，有個學生小組啦。但係佢就冇講到咧，呢啲成員必須由選舉產生嚇。佢只係話咧係會規程啊，今次嘅修訂嘅規程咧，個修訂嗰個規程咧，就係話會要求咧大學按照。香港大學的校務委員會所通過的組成紀律委員會的程序去組成這個紀律委員會、那意思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說立法會不再過問怎樣去組成委員會交給大學他們自己去做現在呢我要說就是對大學公平一些按照現在目前的校務委員會所通過的組成紀律委員會程序是有就是選舉這個部分他們會要求呢嗰啲無論老師啦、學生啦，佢哋係通過選舉產生嘅。但係我哋擔心嘅就係話，如果係咁嘅，點解唔將選舉呢個字眼直接寫喺嗰個修訂嘅規定嗰度，而係只係講話咧，會將呢一個點樣組成咧，交翻俾港大自己嘅決定。嗱，有個問題，如果假設未來嚇，呢個純粹假設性嘅啫，去校務委員會修改呢一個組成紀律委員會嘅程序，唔再需要選舉啦。咁立法會無權過問嘅話，因為你將呢個權俾咗呢個港大去自己做決定啦嘛。咁即係話咧， 如果你而家唔寫明嘅話咧，第時就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嗰啲委員嘅組成咧，唔係由選舉產生。我哋覺得咁樣咧，係會造成一啲問題。 好，唔該曬陳和信啦。咁我哋都問過港大咧，就話不宜發表評論嘅